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吓。咁今日咧，如果大家睇紧咧，知道咧，我哋啊好热闹仔仔一堂。因为除咗咧系平时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就系阿 Jeffy 同埋 Thomas 之外咧，今日咧就我哋有以前咧其实都帮手啊拔刀相助做过节目嘅就系、是、Pegasus 啦， 吓 麦家海啦，系冇错啦。咁嗰次我去咗旅行咧，Pegasus 同埋我啲朋友阿 Ringo 系嘛，咁啊就上过嚟嘅吓，咩轻谈浅唱乜乜乜咁啊吓，李伟才吓死我。我都唔知佢做啲咁嘅題目，咁但係今日咧就其實佢某程度上都係自動請應啊，但係自動請應得嚟咧，我就好歡迎啦嚇，因為佢對呢方面嘅嘢咧就係即係好熟悉嘅，我哋好多時咧有咩都會請教佢，就係咩咧？本來我哋係點樣認識？首先講啊 ，Pegasus 先啦，就係因為科幻會。咁所以咧，佢又科幻發燒友，我又科幻發燒友啦。但我哋請教佢嗰啲嘢咧，就唔係淨係局限於科幻，而係咧就係講而家啲本土嘅政治啊，嗰種咁樣嘅政治生態啊，政治氣候啊咁樣樣。特別係啲民間啊，而家我哋特別講啲本土派啊嗰啲咁嘅嘢啦嚇，甚至去到熱血啊、勇武啊嗰啲啊嚇，啊咪即係泛民啊咁樣樣。咁其實大家咧就記得我哋上個禮拜咧，本來就講開咧係我所見過嘅奇妙天象嘅。咁我亦都講過咧，就話即係自稱為天文發燒友咧，就應該話一生入面咧，起碼有五大天象或者六大天象咧，就應該必看嘅，即係未看咧就係遺憾啦咁樣樣。咁但其實我咧就未講曬嘅，我哋只係講咗幾多啊？講咗流星、 流星 雨啦、火流星啦嚇，咁即係基本上係講流星雨啊嚇。咁第二個咧就係講日食係啦，日全食主要係，當然月食都係冇講一啲咁多咁樣樣啦嚇。咁另外咧，其實我哋仲要講嘅咧就係包括。有呢一個嘅凌日啦，我哋都未講下金星凌日、水星凌日啦，或者係掩食啊咁樣啦，同另外一個咧就是、大垂星啦。咁本來應該今個禮拜講，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我都要打斷佢啊！呢、這個可能留翻遲些少啦，有機會先講，冇所謂嘅，嗰個冇乜時間性啊。咁、今日講呢個題目咧，你話佢有時間性就得，冇時間性就得啦。但其實真係咧引發起我話要今日要即係腰斬嗰個奇妙天象嚟講咧，都係因為我上個禮拜六咧。就去咗油麻地就聽一個咁樣嘅論壇，一個研討會啦，可以話啦，好有趣喎、那個地方咧，我都唔知道喎，原來喺喺彌敦道啊，同埋呢個嗰、那個係咪窩打路道啊？ 窩打路道係 交界咁上下轉角少少咧，有一個應該係天主教嘅書室係嘛書社，咁啊叫做塔冷通心靈書社，咁原來好闊落嘅喎。咁啊嗰日咧，但係都逼到爆曬，我諗都接近100人啊，可能嚇，即係最後啊，真係。咁我就早去，咁所以就坐到好前添，係嘛？就係點解咧？原來就係有一個活動咧，係一連串嘅活動嘅其中一個啊。嗰連串活動咧就叫做馬克思節啊，嚇馬克思節。咁啊，我身邊喺個網上咧，就有啲網友同我講啦，應該係內地嘅朋友嚟啊。佢話：我哋喺內地都從來冇呢個咁樣嘅節嘅喎，點解你哋香港有咁嘅節啊？真係勁啊嘛！咁樣咧，佢哋有好多個活動咧，其實呢個活動上個禮拜六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咁嘅研討會，個名叫咩？叫左右開工。 嗯 啊，呢、這個呢連串活動呢、這個節咧，好似係咪聚賢書室同埋呢個左翼廿一同埋唔知邊度一齊合辦咧？總之係嘛？咁啊，左翼廿一咧，其實以前我都去過佢個活動，亦都係負責一啲講座咁嘅。咁啊，今次咧我純粹以聽眾嘅身份啫嚇、啊，因為真正嗰個主講者咧就係、是、有三個人啊，即係除咗個 moderator 啦、啊、主持人，一個咧就係、是、周寶松。咁大家咧可能都喺我呢個節目入面咧聽過我咧特別推介咧呢個中文大學啊政治系教授咧啊周教授所寫嘅一本書叫《政治的道德》。咁、其實佢之前都寫過一兩本書㗎啦，咁但我冇睇過啦。我睇咧就係、是、舊年，其實我係寫緊《資本的衝動》嘅時期啊，舊年下半年咁上下咧，咁我就無意中喺書店見到，即係買嚟睇，一睇咗之後咧，哇就好開心，越睇越興奮。其實就嚇，因為佢入面嘅觀點咧，講真我自己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好坦白我要講，就唔係話新鮮嘅，即係我喺外國嘅好多書籍入面咧都睇過類似觀點，但係中文書籍咧係咁清晰地嚟去表達呢種觀點嘅咧，我都係第一次啊。咁啊簡單嚟講咧，其實即係你用一個標籤，佢自己都咁講啊，就叫左翼自由主義。左翼自由主義，咁我睇嗰時期咧，後嚟咧，我喺《資本的衝動》最尾唔知臨尾或者尾二嗰個 chapter 嗰度咧，我仍都有提到呢本書嘅、啊，所以而家大家可以睇到嘅。咁我有講到咧，就話嚇，即、啊、係我係講緊好似係 Ronald Dworkin 嘅嚇，即係 德育金嘅理論，然之後關於呢個平等同埋自由啊呢啲咁樣嘅概念啦。咁但我就引我話其實咧，即使喺香港，原來香港都有一個學者。就周寶松教授寫呢本書咧，佢入面咧亦都係即係好清晰咁樣咧，係講咗自由同埋平等之間嗰個關係，其實係唔應該對立嘅，點點點咁。咁佢提出呢個左翼自由主義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即係過去大半個世紀嚇，有好多人所追求叫做民主社會主義啊，英文叫 social democracy， 即係話好多就係北歐國家啦嚇，即係挪威、丹麥。瑞典啊，芬蘭嗰啲咧就推行一個叫做民主社會主義。我其實咧，大家都係不謀而合嘅咁樣。咁但係咧，就上個禮拜六咧，佢邀請做一個主講嘉賓啦。但係另外仲有兩位就是、年輕啲嘅啊。我諗啊，周教授都應該最少係四五十歲啦、啊、最少都。咁啊，兩位年輕啲㗎啦，睇個樣子都係三十零歲嘅啫。一位咧就是、李達寧啊，叫做 Daniel； 一位咧就是、叫 Isaac 張嚇、啊，我中文唔知啦。咁但係咧就好有趣，先就周寶松講咁啊，講啊。九個字咁上下啦，其實佢話嗰五個字即係間唔止。咁之後呢就到阿李達寧講呢，然後到阿 Isaac 講呢，好有趣。其實周寶松講嘅嘢呢就差唔多係我喺書入面睇嘅嘢，即係冇乜大分別嘅，不過佢再講咁就親身，因為其實我以前係未見過阿周教授嘅，我今次係第一次啫，面對面。咁就親身聽佢講，咁梗係都過癮啦。但係一之後阿 Daniel 同 Isaac 呢兩位即係相對年輕啊，年輕人呢其實係完全呢就係針對阿周寶松嘅講話。就好都幾強烈嘅批判嘅、就話唔同意佢嘅講法、即係甚至呢有個講法呢就係佢呢種嘅思想呢係危險嘅、即係對於我哋因為佢哋兩個諗我講下即係佢哋自己自稱嘅 background 呢就阿 Daniel 嘅 background 呢李達寧呢就話自己應該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係呢近年嚟呢就更加傾向於無政府主義不過佢喺佢嘅論述入面呢其實佢完全冇講到即係關於呢方面即係無政府主義嗰啲嘅主張啊觀點佢冇講啊咁但係佢都係從一個比較係馬克思嘅觀點呢特別強調嗰個叫政治經濟學啊嘅觀點呢嚟去批判啊周寶松。咁但係去到 Isaac 呢個後生仔呢佢就好明顯啦佢淨係講自己就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啊咁佢又完全用馬克思嗰度論述呢亦都係批判啊周寶松嘅。咁但講完之後呢已經個半鐘啦起碼差唔多咁到 Q&A 即係台下發言啦台下發言呢我就第一個已經舉定手啦因為呢我係特登就帶咗本資本啲衝動就簽咗名嘅。 喔、順便 sell 自己啦。 唉我係唔係我係有心送俾佢嘅我係即係有咁嘅機會第一次見佢嘛係咪即係我覺得我同佢呢係都係同道人嚟嘅大家嘅觀念好接近。咁於是我第一就舉手就話呢我就會有意見但不過呢即係未發表之前呢就容許我做一樣嘢就將呢本書就送俾周寶松咁啊咁啊好有趣。咁周寶松即係起身啦佢一手揸住個無線咪呢另外佢話即係其實我坐得好前㗎嘛咁見到我起身攞本書嚟呢佢直情走出嚟同我講過哎我哋大家要攬下先咁。咁我攬下先呢咁我即係話其實可能佢已經睇咗我本書㗎啦咁佢淨係咁講佢話其實我有㗎呢本書㗎。咁我話唔緊要周教授我話呢本係有我簽名嘅咁佢都當然好開心收咗啦咁佢就坐返低呢我就講啦。咁我講嘅嘢呢其實我就話我覺得好奇怪因為呢我自己呢幾年呢我都自稱啊即係大膽咁講啦係馬克思主義者。但係呢我從馬克思主義嘅角度嚟睇呢我覺得周寶松嗰啲觀點呢係好啱聽嘅。當然佢入面唔係完全唔係一個正統嘅馬克思嘅觀點啦但係如果佢都唔係咁講佢話左翼自由主義咋嘛。咁但我覺得呢個左翼呢咁馬克思當然係左翼啦一定唔係右啦。咁所以呢起碼大家個大方向係相同嘅。咁但所以我覺得嗰兩個年輕人嗰種咁樣嘅咁激烈嘅批判呢我覺得係真係大可不必嘅。即係所謂 uncalled for 英文所謂啦。咁我話你好似呢大家好似係水火不相容咁我就覺得好奇怪。我話你哋嘅爭議呢喺我眼中呢就係茶杯裏的風波或者甚至係經院哲學入面嗰個針尖可以企幾多個天使嗰啲咁樣嘅好無謂嘅爭議。因為我話大家呢其實同一陣線嘅應該係同路人嚟嘅。好啦。但之後呢佢哋發言呢好奇怪。兩位年輕人呢都分別發言呢係好肯定咁樣去表達呢就話我哋唔係同路人。即係阿 Daniel 啊特別係佢起身我話我同阿周教授唔係同路人。 你話佢哋係同路人係 啦 反駁你唔同。 係啦呢個就係個重點啦。 周教授先覆嘅時候就話我如果要同唔同路人呢都要佢兩個位。 啲 Packers 你當時都在場㗎。 我唔係 佢唔係佢因為呢佢有拍到擺上 YouTube。 係啦我之後睇返嘅。 之後睇返嘅。我覺得好嘢成三個幾鐘頭。 真係好耐性。嗱、咁樣呢，其實我要講嘅差唔多都講曬㗎啦，我講曬。咁之後其實有其他嘅聽眾發言呢，我覺得大部分都問得好好嘅，係咪啊，歐龍宇係咪一個啦，咁、另外有一個好似內地嘅學生啦，鄭、行果月啦，咁佢都講得非常之好，但係我因為有緊要事呢，我就其實冇留到最尾，我就、走咗，就聽咗幾個人發言咁樣。咁樣呢，就因為 Pegasus 呢就聽咗我講啦，因為我而家喺 WhatsApp 度大家分享呢，我就覺得即係有少少猛整啊，可以咁講。我話點解即係明明係同路人嘅，你點解要搞到咁樣呢、即係其實係同近年我所觀察到嘅係好相似㗎。 門戶之見定係。 係啦，冇錯啦。即係你知道呢，而家好多人呢即係喺泛民啊，泛民呢其實係攻擊泛民最緊要嘅人呢就唔係建制派喎。吓、唔系民建联喎、以前你就话啊，梗系建制就攻击泛民啦，而家唔系，而家系嗰啲所谓激进民主派，系攻击泛民最紧要嘅咁样样。咁当然啊，即系因为佢讲嗰阵时泛民啦吓、几年前去咗中联办咁样出卖咗呢个民主运动啦吓，咁、佢当然佢背后有一定嘅论据嘅，即系我系明白嘅吓，某一程度上亦都认同嘅，但系嗰种激烈性啊，我唔认同系嗰种激烈性。如果激烈性咧，其实系除咗粗口之外咧。是我真係遊行嘅時候見過㗎，我喺七一遊行啊，或者元旦遊行啊，見過街站啊，有啲佢寫嗰啲大字出嚟呢，係完全超越咗我所能夠接受嘅底線，係直情係歹毒嘅，即係歹毒嘅，即係佢嗰啲人係寫啲嘢出嚟呢，就話就泛民嗰啲人呢，即係譬如子子孫孫係點啊咁樣，喂唔係嘛，呢啲已經係超越咗一般人嘅道德嘅底線，但係嗰啲嘅激進民主派呢，我唔知點解會去到咁樣嘅地步啦吓。咁、當然嗰日即係 Daniel 同 Isaac 都未去到咁嘅地步。但我即係隱隱覺得呢種係一種好危險嘅傾向。咁簡單嚟講，我四個字啫，就係、去到一個叫黨同佛意。一種係好嚴重嘅傾向。即係黨同，即係話你完全同意我嘅。咁大家咪一個群黨囉。群黨大家拍膊頭好好 friend 啦吓。但你稍微唔同意我嘅，即係有意見嘅。咁我就要口诛筆伐啦。咁呢種就中國人一種叫黨同佛異，一種非常之惡劣嘅一種嘅心態，我唔知點解啦。嗱，我請大家咧就嚟去發表下意見啦。 嗱、如果就於香港嘅政圈啊，我覺得其實嗰種討伐其實有兩類嘅，一類咧就係話其實係好似好明顯地鬧，其實好善意嘅。點解好善意就係、大家明白到就係、好簡單，如果有一個團體佢受外敵嘅攻擊，佢國內罪更加多嘅。如果你睇翻可能2012年咧，即係民主黨攞嘅票，其實係可能有啲區好多係比人哋更加多嘅。如果佢更加有人去策劃要票債票償民主黨嘅時候，因為有外敵去俾佢嘅時候，其實可能國內就會更加多嘅。有啲係善意嘅，有啲咧就係話唔係善意，就我明顯係搶你嘅人嘅。即係我覺得有兩類嘅，一類就係話我去做嗰個行為，我係其實令到大家好清晰個立場同埋光譜，如果唔係好會好模糊㗎嘛。你民主黨或者人民力量本身其實佢哋都有自己立場，其實唔係同嘅，但係大部分可能分唔到嘅時候呢，就可能揾唔到支持者，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雖然你去咁樣討伐啦，係啦嗰個形式，但係有種討伐呢就係、我覺得係 咪可唔可以具體少少，其實你講頭先嗰種所謂善意嘅討伐，可唔可以舉一兩個例子，係阿某甲係去批判阿某月，阿甲同月係乜嘢？